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神山虎报告唔会有错啦， 会有错啊， 有八十后嘅。即系首先讲神山虎报告咧，都系其实捻同我生日会啊。其实我成日觉得咧，呢个文豪生日会就好啦，好做啊。即系一讲讲三集， 起码三集， 其实可以讲四集。我即系其实我系够四集讲啊，或者不过冇理由叫我十九八十后十二点几嚟到阿 Vega 先啊，跟住六两三个钟头咁样，就我真系可以攞人条命噶嘛。咁啲辛苦嘢留翻俾我阿健哥哥做啦。OK， 啊或者啊，仲有一讲，本来呢一集咧，或者同上一集咧，都系未出街住嘅，因为我系谂住做过那些年嘅，但系因为咧，因为生日会啊嘛，梗系优先处理啦，咁样，因为我啱啱其实见到阿 Dick 话，喂，好捻耐冇落那些年啊。阿的很幾時我落過佢隨時得嘅。其實某程度可能會有一日唔係咩假期，因為其實錄那些年咧，通常就星期一或者星期二係假期，咁啊錄唔到咁我先至出那些年頂一頂嘅啫啊，或者譬如好似有時約咗啱啱你又唔得閒啊，或者健哥又唔得閒咧咁樣咩嘅，我而家諗住都係錄翻集那些年做罐頭啊。 OK， 咁啊譬如有時攰嗰頭咁啊，咁啊我啊唔想錄啊咁樣。就可能會頂下那些年啦，咁但係呢幾集咧都係會講翻呢個文豪生日會嘅， 趁熱啊嘛， 係啦，咁啊因為趁熱啊嘛，係咪先？咁啊未講下十九八十嘅神山虎報告之前咧，都講少少嘅，即係點解我會有神山虎呢個產品咧？其實我係好少好深究咁講，即係而家好多網友知係有一位大老闆 係 攞到貨。俾我啦，其實呢一隻神山虎唔係呢個大老闆嘅，係呢個大老闆嘅一個朋友， 係 咁佢又係成日去越南玩嘅 ，OK， 佢年紀唔細㗎啦，當然啦，佢好 fit 嘅，佢同我咁嘅身形嘅啫，咁我可以我嗌唔到佢阿叔，我都可以嗌佢阿哥，我佢都去到六七十歲嘅， 係 六啊幾七啊歲，好撚精神，咁咧佢又點解會就同嗰個老細講？即係而家供貨俾我嗰位仁兄啦 ,ok, 就話我有隻神山虎介紹俾你俾你哋飲。咁佢呢個 uncle 呢就每日都飲嘅。每日有一包嘅。佢呢就佢長住喺邊度呢喺越南。 係。 北路洞拉。 係。 喺嗰度嘅。咁佢返嚟香港佢一個月返嚟香港兩三日到啦。跟住虎一聲就返去北路洞拉㗎啦。 係。 佢越南去洞啲女囉。冻拉啊嘛，冻拉啊嘛，系嘛，冻啲女咯，成日喺度六啊几七啊岁，喺嗰度五啊几六啊岁人啦，吓留喺六啊几七，其实我唔好意思问佢几岁，我估佢真系一定起码大我十年，咁我都四啊几啦，佢都五啊几至六十啦，哇精神百倍，咁佢话咧，饮完之后咧，我想几时嚟，因为佢日日饮啊， 系， 因为佢饮咗好多年啦，即系日日饮，咁啊我日日饮嘅，咁啊我啊贪佢好瞓咯。个个都咁样讲啊， 系 好瞓咯，开门口咯，通血管咯， 倒咗佢咯， 倒咗佢咯，系嘛？个个都咁样讲噶，好似阿 Lock 同我讲嗰个讲法系咩啊？输下啲血管，通下啲血管都好啊，咁样通血管嘅啫嘛，唔系谂住咩噶？咁啊，得咁讲啦。但佢话嗰个附带个作用就好卵劲，咁啊介绍咗俾我哋我而家个呢位老细啦。知佢饮完之后，就同我讲话有嘢就好卵得， 系 今日我试唔试？咁啊，又講下啦。其實好多網友不斷都俾呢啲咁嘅嘢幫我試，又話聲你聽，當唔知道當我乜撚嘢即係可能當我係即係太監咁啦，可能當我太監，太過中意試嘢噶嘛，咪先專試食噶嘛，太監當我太監啦。即係我同你講，我同你咪講，我食過好多種不同類型嘅所謂唔好話壯陽啦，都係講一個壯陽產品啦， 係 X 乜鬼嘢 P 啦嚇，咁嘅嗰只啦，話明係東格亞嚟啦，係嘛？咩嘢 man 唔知乜嘢廿幾啦 吓， 系喺屈臣氏萬能有得買㗎啦嗰啲 ，OK， 我食完之後完全係冇反應 㗎， 完全不知所謂，甚至最撲街嗰只就係 X 字頭嗰只電腦嘅呢個過期電腦品牌啦喂佢寫明飲完酒都得㗎，我屌你飲完酒未冇一次得， 唔飲酒都唔撚得啊！屌你都何況咩啦？即係可能即係可能你啲溝嗰啲嘢入面藥成分，即可能唔係好啱我啦嚇。咁其實我飲親都係冇乜作用，或者作用唔大嘅。咁當時我就試過試飲咗神山苦，咁我就唔會好似話飲兩日㗎啦。我第一次喂賊佬試沙煲，我點會要咩同你癲飲兩日啊？咁飲一日咯， 係 我飲一日嘅效果，咪同阿十九八十你飲第一日嘅效果一樣咯。OK， 嗱好啦，咁啊翻嚟正途啦。咁我哋就通常我生日會去神秀山莊 ，OK。咁我哋一定喺神秀山莊附近嗰間酒店咧， 係 嘅二樓咧，一樓定二樓啊？嗌二樓啦，我哋嗌二樓啦，即係大陸嗌人嗌二樓，我哋嗌二樓啦，因為我哋而家左交，因為大外咩大中華交嚟噶嘛 ，OK， 係 咁我哋嗌二樓啊，喺二樓一間中式菜館度食飯嘅。咁通常咧，我哋就已經唔飲茶啦，係禁止有茶呢一樣嘢喺度噶啦。 係啦， 因為茶咧係可以嗱，其實網上傳聞嚟嘅啫，茶係可以解神山苦嘅。 係 啊，所以我係唔飲茶噶啦，已經 OK。 就算 係 咪都好啦，無謂搏啊， 無謂搏啊，係咪？我其實我仲咩？我之前嗰幾日都冇飲茶噶啦，老豆老母嗌我去飲茶咧，我話我可以埋單，我唔飲茶 ，OK 咁我有飲滾水嘅啫。我媽咪點講我有飲滾水咧？因為其實我係好中意飲茶嘅， 係 我屋企好多茶葉噶。其實我嗌每日都會飲一兩杯嘅。其實每程都係，因為其實某程度去廁所好喎，飲完茶之後，即係利尿啦，同埋。會嚟大便啦，去油啦，咁樣其實飲多啲中國茶其實幾好嘅，但係呢樣嘢可以戒咗嘅， 係 盡量飲得少咗，可能只係星期一二先會飲啦，咁星期留翻三星期三四可能會滾咧，可能去玩咧，我啲咁飲茶啦。 總之就就咗只神山苦先啦。 係啦，就神山苦最重要嘅，而家擺頭嗰位噶嘛，真係㗎，而家我哋嘅神山苦就擺頭嗰位嘅，唔係嘅就唔係咪令我每個月揾多幾千蚊，唔係啊，即係幾千蚊真係其實坦白嚟講我唔好自在，坦白真係唔好自在嗰幾千蚊嘅啫，但神山苦真係擺大一位。你飲完你會明㗎，或者我空講你哋唔懶疾會明。咁我哋咁樣啦，咁一盒十九八十就要買一盒，就送俾朋友嘅。 係 真係送俾朋友嘅。 真係朋友嘅。 真係朋友你嗰個信啦。 本來呢就係我嘅。 嗯。 但咁啱呢我嚟之前呢咁我朋友就知道我會嚟啦。就會見到牛哥嚟啦。佢就話咦你見到牛哥咁你不如幫我攞盒啦咁講。咁我就話好啦。咁嚟到呢你就只係帶咗我個盒啫咁我就俾咗佢先啦咁我就同你講牛哥我冇得飲嘅牛哥就話咁我請你飲啦 好啦因為好撚簡單啦佢先俾人套我打我個 bat 我都係六七個啦神山苦其實每次打我個 bat 呢我有八包左右喺度啦 ok 點解有八包呢因為我會擺三包喺個暗格度 係 再另外有五包呢我會塞咗入去個信封度 係 跟住因為呢譬如有時臨急臨忙我返大陸即通常係返大陸先係咁樣嘅啫。有個網友話喂譬如有訂單話訂神山苦因為國內嘅朋友呢佢唔會話買兩盒啊三盒四盒㗎唔會㗎。香港嗰啲唔係啦香港啲呢買完三盒買五盒啊買完五盒啊買兩盒嘅香港啲通常買兩盒多嘅。國內啲我唔係話佢窮啊佢可能真係每次都係買一盒。咁我就會擺定一盒嘅份量。喺度咁如果譬如我又會突然間要因為我唔輸話我係每一個禮拜都返大陸㗎嘛。係先因為有時有啲特別嘢我返唔到大陸嘅話我寄唔到俾你。咁我又唔想個網友等兩個禮拜。o k 咁如果我喺大陸我隨時可以寄得俾你咁我起碼幫到一個即係幫襯到一個有一個即係喺大陸都唔會好多㗎啫可能一個月都係得個四五個。咁我呢每次可能都係寄一次至兩次啦。咁我就擺定一啲喺度。咁譬如就臨一臨忙咪可以寄咗佢了件心事囉。因為你畀咗錢我唔寄我係會覺得好啦可能就係有嘢未做㗎。即係其實我係應該點樣統一發貨逢星期一星期四就寄啦。咁就舒服好多㗎。而家我係有一包就寄一包有五包就寄有五盒就寄五盒。咁其實我如果基本上我日日都行郵局一次。其實某程度我係應該逢星期四食寄草埋一次我寄呢咁我唔使行嚟行去囉。不過唔緊要啦因為咁有時我都要落下街買報紙嘅咁有時都要落下街食下午茶嘅咁唔緊要嘅冇所謂嘅所以我暫時都唔係同一發貨。咁講返啦咁我就將盒俾你盒唔買得啦咁我自己有咁我自己飲完之後我梗係要俾下你飲啦咁樣。咁你飲完之後呢冇嘢啦你係只係覺得一個字咋嘛。 苦，真系苦， 苦捻到，即系记住，苦都唔好沟沟稀佢嚟饮，屌你！你最多就下次可能自己带包糖啊，诸如此类啦，自己带糖去， 啃咗佢啦， 啃咗佢啦，真系苦口良药啊！醫師都咁講啦，唔苦唔得。即係點解咁苦呢？話曬俾你聽，佢有三隻草藥喺入面，有一隻叫瓜拿拿，就唔知係印尼嘅，有一隻就喺秘魯嘅馬卡，咁最都唔呢兩隻都唔苦嘅，其實唔係話曬俾你聽。最撚苦嗰隻呢，就係、是、馬來西亞嘅東格亞尼。東格亞尼係點樣煮都苦嘅，係好撚疾苦。點解我哋要將神山苦變成咖啡咯？估啦，我估啦，就係因為太撚苦 哈哈 ,ok, 你太撚你苦咁我咪要將佢其他嘢溝落去咁最苦係咩咪咖啡囉。 係。 所以佢係等你個錯覺佢係咖啡其實佢唔係苦佢唔係咖啡係好苦苦苦好苦嘅嘢。就等於我啲人飲減肥茶。減肥茶其實唔係茶葉嚟㗎。係啲茶係溝咗茶葉。係點解呀因為減肥茶好削味呀嗰種味好削㗎。 係。 等你覺得咦我唔係減肥茶啲中藥啦都係有啲唔知咩溝啲咩中藥要落去㗎嘛。 係。 咁佢係用茶葉嗰種削。因為飲茶係好削㗎嘛譬如你試下唔飲中國茶你試下搵包 Captain, 唔好落奶呀。 係。 你會嗰種削味啦你就飲到啦。咁佢減肥茶都一樣。嗰日草藥有佢會你會飲咗有削嘅味或者胃痛嘅即係削胃啦。咁佢會將佢變成茶葉咁你咪容易接受囉。 即係佢搵一樣嘢嚟冚另外一樣嘢嘅遮遮佢。 你聽佢呃你即係用茶葉減肥茶就用茶葉嚟呃人。咁神級佢都係搵咖啡嚟呃人。因為點解咖啡都係苦㗎嘛。因為佢東格亞尼都係苦㗎嘛。咁所以佢啦我其實都咖啡嘅苦味嚟嘅啫其實唔係。基本上如果唔用咖啡呢都係咁樣疾苦㗎嘛先嚟聽 ,ok? 所以呢我要同大家講下先本來呢我就係一個呢唔飲咖啡奶茶嘅人嚟嘅、因為呢我一飲咖啡奶茶呢我朝頭早一飲完呢就算我朝頭早飲呢我夜晚都瞓唔著嘅。係啦。所以呢到我飲神山苦嘅時候呢我就覺得特別苦啊因為我本身都唔飲咖啡。 唔係根本就唔係神山苦根本就苦。 即係好苦。 你會唔會飲涼茶 都少啊。 都少 ,ok? 係啦。 如果你涼茶飲唔到其實某程度呢神山苦真係攞你條命。 但如果你俾我個感覺呢就真係有啲似嗰個係中藥味嚟嘅有啲似24味嗰種苦啦。 根本就係咁因為根本都係咖啡壓你㗎喇。係包裝。 咁真係苦嘅。咁好啦咁就飲 啦。咁飲完啦咁你睇你講下啦。 咁飲完呢我諗大概我諗半個鐘頭唔使啦。咁半個鐘頭唔使咁我開始感覺到有啲異樣啦個身體。 首先熱啦我係見到你耳仔紅啦。 個人係興啦開始咁要除褸啦咁你都大家都知喺酒樓度都有可能有啲冷氣啊個氣溫都低少少啊我都要除褸啦因為已經興啦個人開始。 因為好簡單血氣行緊啦嘛啲血行緊啦嘛。 係啦咁 通咗你要管你要管埋一快啲囉埋一快啲你咪熱囉好正常啊。 係啦。好啦咁如第二樣又嚟囉咁開始個心就跳得快啦。 好快啦。 快到呢我係感覺到佢係跳得快喎。 你 諗下幾係嘣嘣聲咁樣跳。咁、 跟 住呢我就咁我第一次有咁嘅感覺呢咁我就問大家喇喎、喂而家我的心跳得好快喎咁、會唔會有啲咩事呀、 咁我第一次講你有效啦。我即係第一次講佢你有效啦。 係。 咁當然其他人嗰啲唔係成日飲㗎啦唔知啦。咁阿 man, 定阿男呀我叫做。 阿 man 網友呢就你佢叫你摸下你嘅心口㗎嘛。 係啦。 佢有佢摸摸。 咁佢又喺隔離咁我就話喂阿文你摸摸我心口你話係咪我自己心理作用定係真係跳得快呢咁阿文摸一摸佢又話即刻縮手喎佢話嘩你咁跳得咁勁嘅你咁喎。佢又話係囉咁即係唔係我心理作用真係跳得快喎。咁咁我哋開始途中行去卡拉 OK 房啦。咁跟住呢我覺得啊會唔會啲咩。係啦真係跳得好犀利喎。 會死喺度。 同埋開始行嘅時候呢都會有啲嗡嗡地嘅感覺係啦有啲嗡嗡地嘅感覺咁我覺得會唔會有啲奇怪呢咁我就同大家講啦我就話大家等等先。咁陣間我就同大家講話喂陣間呢咁我哋上卡拉 OK 房玩啦咁我哋會飲酒㗎嘛係咪咁小弟嘅酒量又唔係咁好㗎喎。咁我就話咁如果陣間我飲酒啦咁我或者可能不升酒地咁瞓咗喺度呢 死撚咗啦或者。 係呀或者瞓咗喺度啦咁大家 幫手過把車 幫手望一望我啦。如果我半個鐘頭之內都係 keep 住個姿勢每一個呢 就麻烦帮人等我打110啦。 Okay, okay, 我如果有喐过个姿势有转过呢咁就可以唔使理我㗎。 嗱其实呢我好简单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其实心跳有网友系咁有啲网友唔系咁样嘅。OK? 吓、啊、你话耳热其实就 99% 我接触过网友都系咁啦。其实 100% 都会耳仔热嘅。心跳呢就有啲系咁有啲唔系咁。吓、啊、好似话我饮完之后你会排毒系咁去咁去大便呢有啲系咁有啲唔系咁。你就唔系咁啦。 我就冇排啦。 你又冇排啦。因为点解你人健康你又玩咗健身嘛。 吓、 啊、你身体好呢你排你的毒素少啊。咁其实佢就唔使帮你排毒囉。 嗯可能我运动多啊。 係啦咁你可能抢步就成日有一去有一去呢就有得屙你自然就唔会有咁多杂质喺个肚里面㗎嘛。咁你咪唔使去厕所囉。嗱我讲讲先因为呢喺我哋神山府嗰个网页嗰度呢即係我自己战男俱乐部嘅网页里面你点到神山府下面呢就有一个叫网友饮后报告。 係。 都有个网友呢讲话佢屙咗七日嘅。飲七日屙都七日因為佢幾多老土啊咪咪老土啦佢寫份報告俾我咁講佢應該話排毒排七日啊嘛話屙爛屎㗎屙七日喂講真屙爛屎同排毒喂大佬當然係一撚樣嘢嚟㗎 o k 但講真你寫排毒會好啲啊大佬但當然啦你咁寫我就咁貼㗎啦我唔撚窒你我唔會講咗話喺屙爛屎唔得喎啲人驚我寫排毒啊唔會但其實屙爛屎同排毒一樣嘅但佢又屙咗幾日爛屎是有呢啲嘅心跳啦飲完酒之後會眼呢全部都係一樣嘅。咁你仲有咩可以補充呢 咁我都想同啲網友講下咁我今日都仲喺度錄緊節目啦就證明呢即係有啲咁嘅反應嘅時候呢就唔使特別驚嘅係冇嘢嘅。咁我都 ok 嘅。 除咗你之外啦你係咁樣啦你有冇覺得手腳麻痹呀 腳臂 係 啦有腳臂。 係啦咁佢嗰個網友好猶豫因為其實又可以解釋㗎因為呢腳呢是人體最低的地方。 佢嗰種又唔係話好避嘅 唔係少少嘅。 近乎腳軟啊。 我唔同你講某程度你唔會我唔提你你唔會知道啲。 係呀有近乎少少腳軟咁樣啦。 因為呢其實你嘅腳呢係人體最低嘅地方啲血氣沉得最低嘅地方。咁佢因為佢有個馬卡嗰種草藥喺度呢佢通血管。所以呢你某程度呢你嘅腳嘅 血氣一順咗你會唔習慣啊。唔習慣你自然會有一種好似麻痹少少痹嘅感覺啦。而家係正常嘅話即係聽。 Okay. 所以點解我成日同啲網友講飲兩包搞之前飲一包等身體適應啊。因為嗰陣你係會耳面紅耳熱甚至屙爛屎啦而家係。聽我有咁多講啦。我冇所謂嘅啫。你會心跳啦你會麻腳痹啦。有位嗰位網友就腳痹幾日添啊係咪先飲咁多日痹咗咁多日嘅。你會有啲嘢所以我成日點講你飲兩日啦第一日飲完之後等你身體習慣啦第二日就冇咁誇張㗎啦第二日你都會硬嘅你都會勁嘅但當然啦你第一次飲就好似阿十九八十咁係乜嘢徵兆都可能都會有啲出現而嗰個最緊要即係我哋飲神山苦最緊要嗰樣嘢呢都出現啦 出現 咁講下你見女啦 咁好啦咁喺房度咁我係最遲揀到女嘅。咁其實都唔係好想揀㗎啦嗰個都。不過我見揀咗咁耐咁揀一個坐住玩住先啦咁樣。咁要玩到最尾嘅時候我都係覺得 呢件都真係唔得。 都係唔係咁適合我啦。 點解呢我想知道。 本來佢個型我已經唔係咁鍾意㗎啦。咁可能玩下嘅時候咁都會攬下各樣嘅。咁我攬到佢條腰啊或者肚呢就真係 feel 到。 太過多肉啦同埋一節節啊好似米芝蓮咁樣啊。 Okay, 米芝蓮咁樣。 係啊好似米芝蓮咁樣。咁我就唔啱。 哥咁樣好似。 我冇講啊。 好唔聽咁你使驚。 咁好啦。咁都係最後都係唔得啦要叫阿張強同我睇下可唔可以搵到個第二個。 跟住佢幫你搵到女啦。 係佢搵到女幾得喎。嗰個佢之後搵到嚟返嚟嗰個呢都 ok 嘅。係嗰個 就咁講啦。你嗌咗件女嘅跟住你俾錢叫咗另外一件女先走先啦係啦跟住嗰件女就嚟啦 嗰件女就嚟啦 係啦 咁又揀咗佢啦咁好啦嗰條女呢形容下佢啦 我都形容下佢 不過佢算唔算斯文呢你覺得 佢冇乜点讲，可能又饮大咗咧，十一点几， 系咁 点几十一点， 啊咁我问佢，我话你系咪啱啱吹完台过嚟啊？佢就话我唔系，但我觉得系嘅，因为佢同我讲嘢，我都 feel 到佢有啲醉意咁样嘅。咁斯斯文文咁样啦，着短半截头发 啦， 咁个样都 OK。 佢啲女成嗰啲好似而家女仔就好兴嗰啲。未到膊头嘅， 系， 但又过咗耳仔啊， 系啦， 系啦，我印象对佢嘅印象几深刻噶，因为我都觉得佢几靓，几高添啊，佢唔矮添啊， 系啊 ，OK 噶，同埋佢又唔系浓妆艳抹噶，佢冇乜点化妆啊， 系， 咁觉得佢 OK 啦，咁样，咁我又最迟拣女啦，咁我又麻烦咗张强成晚，咁我又觉得有啲唔好意思， 又俾咗钱啦， 系啦，咁我就俾咗。第一次揀得女揀得耐得滯，我俾100蚊佢啦。咁第二次佢又幫我補咗鑊，揀第二條女嚟，咁我再俾100蚊佢啦。 俾兩嚿嘅， 俾咗200蚊佢，嚟俾咗兩次， 仲狼過我啲，冇計得。 係咁俾咗兩次啦，唔緊要啦，兩俾200蚊都 冇所謂。 最緊要個結局係開心， 開心啫嘛。我就覺得一兩百蚊，屌真係跌都跌咗。我哋玩一次嗰件女都要2000蚊過夜啦，你唔爭再俾咗10% 出嚟， 係 200蚊啫嘛，我做其他咯。 可能冇俾咗200蚊，我今次我系濑嘢噶啦。 哦，可能濑嘢啦。 系啊 ，OK。 咁好啦，咁我哋一齐食宵夜。食完宵夜咁我哋上房。咁上房咧， 上房嗰度就听下啦。 啊，咁上房咁就系我冲凉先嘅。咁我就去冲凉先嘅。咁我入去冲凉嘅时候咧，咁佢都有走咗入嚟嘅。 你系唔系浸浴缸？ 唔系浸浴缸嘅。我啊 企浴 嘅系啊。咁我冲冲下咧，咁佢又剥晒衫裤入咗嚟，咁都系帮我有捻下背脊啊，帮我捽下咁样。咁首先我冲完先啦， 只可以睇我话神秀山庄，唔知系咪可能张强嗰班女真系好啦，好 service 事。 系 神秀山庄好 service 事咧，真系好啦，啲按摩啊，即系全部一定有啊。啊，我哋继续讲佢老噶。 咁跟住，咁系我冲完先嘅。咁我冲完凉咧，咁我就走出去。个发镜嗰个位啦，洗手盆嗰个位啦，因为我比较轻便啊，我冇攞袋冇剩嘅，我就咁上嚟。咁跟住咧，我就咁着得一条底裤啊嘛，咁我第二日要着噶，咁我就佢冲紧凉嘅时候，咁我就洗下底裤啦。咁我洗途中咧，佢又出嚟啦，佢冲完凉出嚟啦，咁啊见到我喺度洗紧嘢，佢问我呢度做咩啊？我冇啊，我乜都冇啊，得翻条底裤啊，我洗底裤听日着嘅。 点解唔着两日咧？底裤可以着两日噶。 咁我唔着，咁我洗完我听日着都得噶嘛，干净啲 啊。 嗰一次晾出去咋嘛晾喺度咋嘛 ,ok。 咁我又問我做緊 咩因為我未試過洗底褲所以我唔知道乾唔乾得切。 喔乾得切嘅。 乾得切嘅 ,ok。 乾得切嘅。咁跟住我又洗底褲咁佢就沖完涼出嚟就問我你要做咩呀咁樣。跟住我洗底褲囉咁聽日着㗎。佢話我咁等我嚟啦咁樣。佢話我幫你洗啦咁。 底 褲都幫我洗埋。 呢啲西服真係唔 係高人有。即係連你喺邊度揾呢你話。 喺邊度揾呢你 呀。你連底褲都幫我洗埋咁我咁我唔洗啦我自己洗啦佢話得啦我幫你啦咁樣。可能佢平時屋企喺香港做開呀。咁跟住好啦咁我話咁你洗啦咁我唔理啦。咁我出廳咁我食下煙開電視睇下電視啦。咁佢洗完就拎出嚟幫我晾埋啦。咁跟住呢佢就好自動波一晾完條底褲呢就解開條浴巾呢就撲上嚟啦！ 哎呀，你有浴巾啊？我嗰日冇同我提供啊， 唔係浴袍啊， 浴袍 即係沖涼嗰條毛巾啫，都冇浴袍嘅我。 OK， 咁我一解開條毛巾咧，就撲上嚟啦。 撲嘅，用撲嚟形容。 撲嘅係佢真係撲，因為佢都比較熱情嘅。咁我開始錫下各樣啦。有吹嘅，有擔嘅，但係我本身就唔係好好嘅。咁我見你咁有熱情，咁咪有你啦。 係咯。 即係佢 冇去阻止佢啦。 係啊，即係佢嗰種擔呢即係我覺得雖然我唔係好好呢樣嘢咁但其實我覺得有都 ok 嘅即係個過程會圓滿少少咁樣。佢嗰種擔呢佢係唔停口㗎。即係佢有啲俾我嘅感覺就係想擔到你射為止。係要喝嘅我一停啦好啦夠啦。咁樣要係要喝停佢嘅。咁好啦喝停咗啦咁就搞啦。 即係擔個神硬慢先。 硬。 好硬 好硬 比平時呢 比平時一定係比平時硬 我記得因為神山虎我明白。 係啦。咁開頭佢坐上嚟先嘅。佢初坐呢係坐唔曬落嚟㗎。可能係我唔知 係。好啦簡單啦。你因為其實神山虎呢其實我哋條豬係海綿體。越衝得越多呢佢除咗本硬除硬啲之外你仲會粗啲。 係。 你係比平時其實仲會粗少少同埋會長少少即係唔會好多係長少因為你海綿體 係睇你嘅有幾多血供入去條海綿體度㗎嘛。 係。 你血係供得多嘅話，你自然係會硬啲長啲嘅，好正常㗎，你或者粗啲嘅。 係。 OK。 咁跟住 坐唔入啦， 坐唔入啦，咁都係慢慢咁樣坐到可能順咗，又或者開始佢有啲、 有水啦， 有水啦，咁啊開始坐得順啲啦。但係佢一路初坐唔入嘅時候咧，佢都會話你大啊，會話你硬。其實我好少，其實我自問我自己個 size 係 普通啦， 好普通嘅啫、通常都唔會話好少會話我大話我長。咁好啦，我唔理佢氹我又好乜都好啦，唔好理佢啦。咁開始到轉姿勢啦。因為可能我唔知點解可能會特別興奮啲、即係我都比較粗暴少少、都係砰砰聲嘅、 由個個都係㗎，我遲啲爆咗好笑嘅啲嘢俾你聽下得 ？OK OK， 咁啊砰砰聲由頭到尾都係砰砰聲咁樣完事。咁佢咧，我諗下邊二樓都聽到啊，嗌到 嗌得七彩啦， 嗌到好大聲啊！咁啊咁樣完事啦。咁好啦，咁完事啦。咁跟住就去清潔啦。射完之後呢平時呢我去同牛哥去玩啊，咁飲咁多酒啊、我通常都係半 Q 嘅，即係出唔到嘢，或者可能有時硬唔到啊。咁今次可以好順利咁完成一次之後呢，咁我去沖涼啦，沖完涼返出嚟都係好硬邦邦，好似冇射過咁、好似啱啱扯旗咁。 嗱呢啲呢睇返我哋網友嘅飲料報告呢，其實 90% 都係講呢樣嘢嘅。係射完之後都仲硬嘅 ,ok? 係嘅都仲硬嘅。咁跟住好啦。 我都係㗎 ,ok? 我都係㗎。 好啦咁硬啦，咁返上床啦，咁食支煙啦，睇下電視啦。咁我同佢傾下啲閒話啦咁樣。我諗半個鐘頭啦，即係佢係一路慢慢咁樣有軟返少少嘅，即係平時呢可能一搞完就已經死邪爛線㗎啦、但係我搞完之後經過半個鐘頭啦，都可能仲係半邪半屎， 仲係肥啲，仲係肥啦， 因為仲係漲嘅， 仲係肥呀，仲係漲啦。 咁跟住呢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嗰條女又再搞啦、又再搞我啦，咁佢一搞我呢，我係即刻硬曬， 一點就硬啦， 係即刻就硬曬，咁、又搞第二次、即係喺我嚟講呢係連續搞兩次 㗎。Okay, 即係好短時間搞兩次。 好，我諗一個鐘頭之內一定冇一個鐘頭囉。一個鐘頭之內嘅。 因為你咪45分鐘一次嘅一個人嚟㗎嘛。 我唔係 okay, 我絕對冇。 只係一個嘅啫。 好冇。咁跟住咁好咁就係咁樣完成咗兩次啦。呢兩次都係板板聲咁樣完事㗎。咁好啦咁搞完啦，今次就真係瞓啦。咁瞓醒我諗大概六七點七八點咁上下， 冇人知嘅時間嘅 係咪？係啊，就係呢啲時間啦。咁啊，瞓醒，神撥啦， 神撥啦， 神撥咁啊要撥咗，咁啊要搞啦， 要出啦， 要搞啦。咁啊又係咁樣，又係砰砰聲咁樣搞咗一次。 射完之後又係唔硬啫嘛， 射完之後唔硬， 都係唔硬，咪射完之後都唔軟啫嘛， 唔軟嘅係啊，都係漲啊。總之佢射完都係漲， 都漲啦， 係啊。 啊，起碼維持到可能三四個字或者半個鐘頭到都先至 係咯。佢係我。咁我唔知係咁啱得咁巧定係點樣啦，咁飲完神山苦之後呢我係搞咗三次嘅。 o、okay, k 之前係最多都係兩次。 o k 係啦，好撚大啦呢次。 好 啦，俾幾錢啦。 盡興啲嘢俾100蚊 tips 啦，都係。 俾啲事啦，咁通常都係咁㗎啦，起碼俾得100啦。你少少俾得多啦。咁呢次冇保債人好玩啦。 好玩。 好玩啦。 好玩。 但係呢我成日覺得啦，神交話就唔適合睇台。 係呀，我係 台你係鍾意玩花街嗰類。 係呀。 但你要記住花街呢已經可能已經會越來越少啊。 唔係你初初俾我揀女嘅時候呢，你十個八個俾我揀呢都好啲。到後期啦，可能你一兩個啊一個一個咁帶入嚟呢，變咗冇比較呢，我個人就係比較難 再 揀 啲。再揀啲啦。 係呀，要有比較。 所以呢就呢個經驗問題啦。我下次會我下個禮拜我教你個呢一個經驗啦。 喔、不過呢個神山虎呢即係咁嗰日搞完啦，咁我返到香港啦，第二日嚟㗎啦，咁瞓醒咁完茶咁我返到香港呢，佢但我又冇話諗啲咩鹹濕嘢呀、或者黃嘢呀、但佢都會 漲， 佢耐唔耐都會 漲， 係都會扯一扯㗎喎、我諗幾個鐘係扯一次，幾個鐘係扯一次。 咁呢幾日你就會招招神撥啦。 神撥啦， 好啦，而家神撥得嚟硬完之後係比平時嘅神撥冇咁快軟啦。 冇咁發願。 係囉。 但係呢我覺得 好啦， 神撥有一個唔好處就係你屙尿好辛苦。 係咁冇辦法㗎。係 喎。 咁神山虎係有啲缺陷嘅。咁你係咪要佢唔好硬啦，唔撚得㗎嘛。咁 你要飲一樣嘢，自然有另外一樣嘢缺陷㗎啦，咪先？ 咁啊係。咁同埋我頭先都同大家講啦，我本身飲完朝頭早飲咖啡奶茶咧，我夜晚就瞓唔著嗰啲人嚟㗎嘛，即係我唔飲嘅。但係呢飲完飲神山苦咧，我飲完咧， 好瞓嘅。 我第二日翻到香港咧，翻到嚟咧，我即刻瞓覺，瞓到夜晚十點零十一點食個宵夜，我又再瞓到第二朝，好好瞓嘅。 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唔知係點解，因為佢幫你谷咗你啲體力出嚟。咁你可能要回復返啲嗰啲咁嘅體力啦，我成日覺得係咁樣啦，因為你睇返嗰啲網友有報告啦，其實喺個網頁度㗎啦，睇返其實好多網友都講係好眼瞓好攰咁樣嘅，都有啲咁嘅 feedback， 咁我自己本身都係嘅，飲完之後我都好眼瞓好想瞓覺嘅，所以有利有弊啦，咁其實某程度我唔會點樣去 sell 呢隻嘢，但呢隻嘢有佢嘅好處，有佢個唔可以壞處嚟嘅，你好瞓啲唔係壞處嚟嘅。 OK， 你扯下旗唔係壞處嚟嘅，有啲奇怪啲嘅嘢，咁都其實我都可以接受嘅， 可以接受嘅。 睇你自己有幾鍾意啦，咁啊，鍾唔鍾意都好啦，都要停嘅節目啦，咁下個禮拜先再見啦，好唔好 ？OK， 咁啊，下個禮拜講下其他網友，佢啲報告啊，某程度幾個人嘅。OK， 拜拜。 Okay，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 Sakami， 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 Sakami 刁蠻牛極力推介。